近日从召开的北京市养老服务质量建设工作会议上获悉，到2017年年底前，本市80%以上的养老服务机构能够通过不同形式满足入住老年人医疗卫生服务需求。到2020年，100%的养老机构要通过不同方式落实医疗服务保障。记者从密云区农民专业合作社服务中心获悉，为提升密云农业品牌形象，不断拓宽农产品的销售渠道，完善密云农产品市场体系建设，生态密云采摘季10万家庭进园区的系列活动启动。 拉近地狱的平面，静静的想念。 想念。 刘德华的歌曲《爱你一万年》，我们也许可以拿时间去衡量很多事情的程度，可是唯有爱用时间去衡量却是片面的。一段爱情谁也不知道可以一起多久，就算是结婚了的夫妻也不敢说可以走到生命的尽头。爱情是不可以用时间来衡量的，只能说爱情是随着时间一点一点的在改变。这里是969都市夜归人，我们都说写歌的人断了魂，听歌的人往往最无情，是这样吗？听到的歌曲《爱你比永远多一天》。 爱你比永远多一天，是我给你的誓言，泪水划过脸之前再拥抱你一遍。爱你比永远多一天，这是我给你的誓言，回忆缠绕的思念不再为谁改变。不知道人生的下一站会停靠在哪个港湾，一路上偶尔会有风浪，想你的时候是苦涩的浪漫，不知道会有谁陪伴，回忆竟是拥抱的感伤，一路上总是充满遗憾，睁眼的时候已经是孤单的天亮，曾经的惆怅，所有的幻想，如果说不曾遗忘，又何必假装坚强。爱你比永远多一天，泪划过脸之前再拥抱你一遍。爱你比永远多一天，这是我给你的誓言，回忆缠绕的思念不再为谁改变。曾经的惆怅，所有的幻想，那是一首歌，在每一个晚上我们一起唱。爱你比永远多一天，是我给你的誓言，泪水划过脸之前再拥抱你一遍。爱你比永远多一天，这是我给你的誓言，回忆缠绕的思念不再为谁改变。 申请商标注册版权申请就找顶呱呱， 专利申请专利授权成功再享3年免费监管， 注册商标一对一服务，价格低服务好才是真理， 知识产权服务就找顶呱呱，电话52514000，记住52514000，上小顶网。 我是六人游定制旅行的潮汐，我承诺六人游专注为家人和朋友提供定制旅游服务，不购物，不自费，不跟陌生人拼团。定制旅游请下载六人游 APP。

想到你还是暖的。 是谁在敲打我着？ 有音乐在，还好能有回忆，还好曾享受过那些暖暖的时光，带着往昔的味道品味昨日的流行，今日的经典，经典969，记忆中的声音，记忆中的声音。 日历翻转，时光变迁，经典歌曲永远停留在那些年，969唱片日历。 喜欢的女歌手为数不多，而来自台北的孟庭苇算是一个。1993年前后，孟庭苇绝对是男生们心目当中当仁不让的歌坛玉女。她姣好的面容，飘逸的长发，甜美的歌声，不知迷倒了多少情窦初开的大小男生。当年这可是一首在校园红得发紫的流行歌曲，女生人人都会唱，男生人人都爱听，标准的男女通吃。歌曲的旋律和营造的意境确实很优美也很浪漫，风中有朵雨做的云，云的心里全都是雨，滴滴全都是你，这是多么温暖的一幅美丽的景象，而这又是多么让人心动的真情告白呢？ 不知又将吹向哪儿去。 对于很多人来说，这样一首歌曲是一场青春的记忆，酣畅淋漓，在春暖花开里返场，还是这风这雨这云，这圆了又圆的月亮的脸，自然如初，纯净如初，诗意了善感多情的少年心事。温起的时光里，那个带着蝴蝶花的小女孩依然在听小河流轻轻的唱，静静的生命不快不慢不急的唱。 下起了雨，风中有多雨做的雨。 1995年的春节联欢晚会上，一袭白衣的女子飘上舞台，端庄而又妩媚。她唱的这首歌有一点点悲情，好像并不是太适合春晚喜庆的氛围，但是由于旋律十分柔美，再加上这样一个女生如此清纯可人，仿佛让时间在那一刻开了一个口似的。今天969，我是亚威，这里是唱片日历。听到孟庭苇，风中有朵雨做的云。 吹落花满地，找不到

亮了微醺的星光，高高声弥漫空气里太神秘的线，昨晚千年古老的海峡，风沙亲吻上颓废的城墙，窃窃的私语嘲讽他滞留的风霜，什么故事被尘埃埋藏，

近日从北京市基础设施投资有限公司获悉，轨道交通自动售检票系统技术改造二期工程京津冀交通一卡通改造部分项目建议书日前已经取得了市发展改革委的批复，这意味着今后北京地铁各个站点都将能刷京津冀互通卡进站乘车。北京市机关单位搬迁再出新名单已经公布，除了四套班子，另有三大单位首次披露，此外职工周转房全部曝光。 说书的人用充满乡音的口吻，跳过水坑，绕过小村，等相遇的缘分。你用泥巴捏一座城，说将来要娶我进门，转多少身，过几次门，虚掷青春。小小的誓言还不稳，小小的泪水还在撑，稚嫩的唇在说离分。我的心里中刺住了一个人，曾经模样小小的我们，那年你搬小小的板凳，微细如谜，我也找那个故事里的人，你是不能缺少的部分，你在树下小小的打盹，小小的我傻傻说书的人用充满乡音的口吻，跳过水坑，绕过小村，等相遇的缘分。你用泥巴捏一座城，说将来要娶我进门，转多少身，过几次门，虚掷青春。小小的感动雨纷纷，小小的别扭惹人疼，小小的人还不会问。我的心里从此住了一个人，曾经模样小小的我们，那年你把小小的板凳微细如找那个故事里的人，你是不能缺少的部分，你在树下小小的打盹，小小的我傻傻的，我的心里总是住了一个人，曾经模样小小的我们，当初学人说爱恋却不准，我在找那个故事里的人，你是不能缺少的部分，小小的手牵小小的人，守着小小的永恒。 小小这首歌曲略带忧愁的旋律，再配上容祖儿的嗓音，反而不会觉得显得太过于悲伤了。其实这是一首很耐听而且还带着一点可爱的歌曲，

再见喽。 想出说想

有一件事我看得非常的清楚，那就是你们正在靠近悬崖的边缘，而悬崖的下面乱石密布。 经典九六九，我是亚威，让我们与冯小刚一起携手保护国际基金会，为公益共同发声，关注大自然在说话，关注我们的山川河流。 生不必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谁会和你一起前行，一起去体验一场平淡无奇的旅行，它能够让你回味无穷，不经意间甚至可以涤荡心灵，能够深刻入心，久久而不能回望。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吧，在琐碎的时光里轻轻抬起那些残断的岁月，拼凑一段属于自己的完美记忆。经典九六九，我是亚威，旅行起来，让你的夏日更加精彩。

我真的愿意等下去，我爱的蒙上眼睛也全是你，我的犹豫等你放弃，最好的爱就让它延续，最真的我只想和你更靠近，不愿失去才珍惜，该你的都给你，最好的爱是两人一起，最伤的心交给时间去忘记，你永远在我心底，相爱一次就一辈子都有相信，这沙滩布满深深浅浅的回忆，每一步都有一段我和你，和一边我想你，爱像水滴天天月月累积溢满我的心，就算你我一个天一个地，也不轻言放弃，我真的愿意等下去，我爱的蒙上眼睛也全是你，我的犹豫等你放弃，最好的爱就让它延续，最真的我只想和你更靠近，不愿失去才珍惜，该你的都给你，最好的爱是两人一起，最伤的心交给时间去忘记，你永远在我心底，相爱一次就一辈子都有相信，我走进了大雨，心中却一片安定，爱让我没有了恐惧，最好的爱就让它延续，最真的我只想和你更靠近，不愿失去才珍惜，给你的都给你，最好的爱是两人一起，最伤的心交给时间去忘记，你永远在我心底，相爱一次就一辈子都有相信。 这里是 FM 九六九，经典生生不息，此刻唯你相伴。